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5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双枪大将吴万峰，手握大枪，对准徐良的咽喉就要炸。徐良啊，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为什么呢？徐良知道，前者欠人家的情，种花开花，种豆得豆，如今落到人家手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就叫一环一报呗。但是吴万峰仅是比量比量，没扎，拉完架子把枪又戳在旁边，哈哈一笑：徐三将军，我服了你了，真够个英雄，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你我咱们算好朋友。徐良把眼睁开了：老人家，你饶了我了。哎呦，谈不到，这不叫饶。比如说你现在受了伤了，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扎死，我是小人。再者一说，当初也不怪你，也怪我那时候年轻，对很多的事情不明白，误入了歧途。你教训我也是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要报那个仇啊，我就不懂事儿了。三将军，你觉得身体如何？要不行你就住在我这儿，我负责给你治伤，多等治好了，多等你再走也不晚。关于过去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就休要提起。两个人言归于好。其实吴万峰这人呢，不坏，当时的时候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如今这么大年纪了，思索往事也非常后悔。且说徐良这个伤不是太重的，经过吴万峰的调治轻松多了，起码没有性命之忧，就这个胳膊呀有点发木，伸一伸抬一抬的有点别扭，看着样有个3天5日的就没事了。因此徐良坚持着下了地给吴万峰见礼。这时候双枪大将把两个孙子叫过来了：过来见一见，这就是名震四海的白眉大侠徐良啊，你们平时不总提他的名字吗？今儿个见着了， 还不过去见礼吗？这俩小年轻的一听是徐良，乐的是眉飞色舞，赶紧躬身施礼。徐良把他们俩拉起来就问老人家，这是什么人？哎，我两个孙子，他叫吴国南，他叫吴国北。 哦， 徐良挺赞成，因为什么呢？这俩孩子比较仁义。吴万峰就说，你们两个人听着，一个到厨房给徐三将军准备点好吃的，我们俩多年不见了，要好好的喝几杯。一个到门口去放风啊，有什么变化随时报与我知。是，遵命遵命。俩年轻人出去了，双枪将就问徐良，三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人家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有话请讲。三将军，你怎么到这儿了？莫非是抓差办案不成吗？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了一声， 老前辈，哎，不要提了。 这个人呢，在难中愿意找个知心人把一肚子话掏出来，这样比较痛快。徐良也没隐晦，就把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说道，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受到重大损失，遇上什么样的麻烦，怎样中的箭，怎样跳的悬崖，把这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吴万峰听完大吃了一惊，啊，原来是这样。三将军，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们攻打这座大阵，未免过于轻率一些了。你们就没想想，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爷俩既然提出来以大阵赌斗输赢，那肯定有周密的安排。你们就四路分兵攻打大阵，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哪有不吃亏的道理呢？我建议你们还得做好准备，光着急不行啊。比如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困在五行昆仑绝命台上，绑在一把椅子上，就那锁链你们要打不开，这人不就救不了吗？徐良就问老前辈，你见广识多呀，请问究竟那个铁链子是什么打造的？为什么宝刀宝剑都伤不了他？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难解答的事情多着呢，你问我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着你们还没有对症下药，要能找着应手的家伙，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究竟什么家伙能破得了这种锁链，我是一无所知。徐良一听啊，问跟没问差不多少。这时候吴果南把饭菜做好了，徐良呢觉着肚子有点发空，心说吃点吃点吧，酒没敢喝。两个人边吃边谈，这天就已经亮了。 可正在吃着的时候，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打打噼打噼啪，哟！徐良就一愣，赶紧把筷子放下。老人家听，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打起来了。 吴万峰把筷子放下，转身往外就走，徐良也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嚯，怎么回事？原来来的是西巴大头鬼房树安，带着方坤跟方宝跟吴国伟在门前打起来了。在上回书咱说了，徐良这路人马就剩下他们一人四个，半路上还遇上了卧佛昆仑僧，把他们爷四个撵得无路可去，爬上高山，徐良负伤跳崖自杀。那么方树安和方宽方宝呢，他们呢比徐良要强，因为他们没受伤。那昆仑僧一心一意想抓住徐良，集中兵力对付山西雁，所以对他们仨比较放松，这仨人抽空跑了。但是他们看见徐良从悬崖上跳下来了，方树安一闭眼，完了，我干老完了。方宽方宝也哭开了。后来一看昆仑僧领着人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们哥仨顺着旁边的山路拐下山环，老方一看底下是一条河，河还挺宽，水还挺宽，他叉着腰扬着脸儿，在这打量了多时， 哎呀，我干老就是从这上边跳下来的，那甭问准掉水里头了，这还不错，要掉水里头摔不扁乎，背不住这人还活着。又一想不行，徐良不会水，他又受了伤了，背不住一口水就得噎死，完了，我干老还是完了。喂， 又一想也不可能，这水流这么狂，还许顺水漂流把它冲走了呢。哎，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看见徐良，活的也罢，死的也罢，不见这人别胡猜乱想。方树安跟方宽方宝一商议，这小哥俩也同意，他们是顺流而下，他们是边走边找啊。后来发现这水流到这平缓下来了，还有个大甩弯，在对岸呢竹林当中有一户人家。老方心想，这水不那么深了，水流又不那么急了，我干老能不能在这儿？哎，您别说，方川还真猜对了。老方一想，到对面的人家打听打听，他们哥仨求水到了对岸，把衣服拧干了，正找人呢，迎面正好遇上吴国伟。吴国伟奉他爷爷所差，在外头寻风放哨。这小伙子有点愣头愣脑的，他一看从对面来仨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他怀疑啊是徐良的敌人。吴国伟一想，来个三个五个的不是我的对手，也别惊动白眉大侠了，干脆我把他们打跑了就算了。因此他冷不丁肉一下蹦上去了，奔方树安就是一拳。老方没注意，这一拳的正打肩膀子上，把方树安打出两丈多远去。方树安呢就认为他是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人，喝令一声，我师弟打，就这样四个人打在一处。 徐良和双枪将吴万峰出来，一看是自家人呢，徐良就喊：“ 我发誓啊，住手！不要打了，自己人。” 房叔安一看是徐良，不但没死，说话的声音还挺洪亮。哎呀，老方这心这才放下。方宽、方宝也乐坏了，三个人急忙跑过来把徐良给拉住。 干老，这是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叔啊，一言难尽，我被人家给我救了，不然我丫有命在呀。你们放心好了，来，我给介绍介绍。方叔安转身来到双枪将吴万峰近前一看，方叔安也乐了。 哎呀，我这真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盘蛇岭的大寨主双枪将吴万峰吗？ 不错，你不是方叔安吗？你点儿都不假。哈哈哈哈，哎呦，方大老爷，数载不见，你挺好。哎，托您的福，我活得还挺结实。吴万峰把吴国南、吴国北叫过来，给方叔安三个人做了介绍，这小哥俩才知道是一家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众人进了屋了。到屋之后，方叔安看了看徐良的伤，一瞅老心没事儿，把心才放下。往桌上一瞅，有吃喝，这哥仨也全饿坏了。你想打了一宿，跑了这么远，能不饿吗？行了，我也对付点得了。吴万峰说：“别，咱这吃喝有的是。”好，准备。就这样，房叔安三个人也饱餐了一顿。吃饱了喝足了，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徐良说赶紧回马家店呢，那几路什么情况咱一点都不清楚，我现在急于要回去看看，破不了四象金灯阵，下一步咱应该想什么主意。 对，俺老说的对，那事不宜迟，咱说走就走。 你看来的快当走的冲啊，吴万峰啊还有点难离难舍呢。三将军，那我就不挽留了，你们是盲人，跟我不一样啊，可往后呢哪怕走差了道，能想起我吴万峰来，无论如何到家来做客呀。方叔安一乐：“ 王老爷子，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们正在用人之际，你们爷仨在这一待有什么好处？不如跟着我们赶奔马家店，跟天下的英雄见见面，哎，也帮帮我们的忙，还凑凑热闹，何乐而不为呢？” 老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我们去也是累赘。方老爷，您的心我领了。你看人家不去能勉强吗？就这样，徐良四个人转身往外走，刚到门口，卧佛昆仑僧领着人赶到了。这老家伙手提方便连环铲，带着几十名小老道正在寺外搜索，已经到了大门这儿了。房叔安往外一探头一看，没明白，他也回来了。昆仑僧也看见他了。原来这个昆仑僧啊，特意的毒辣呀，这家伙逮着蛤蟆都得钻出尿来，尤其对徐良他是绝不能放过。他眼瞅着徐良跳了山崖了，但是昆仑僧扒着山头往下一看，底是水，心说这小子不能摔死，万一他要活了怎么办呢？不行，我非得见到死尸不可，把他的人头砍下， 去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夏遂良，我岂不立了大功一件呢？另外也去掉我眼中之盟，肉中之刺。因此他领着这些小老道也在搜索，他比房叔安来的晚，原因就是搜查的非常详细。他们下了山之后啊，沿着这个河边一草一木叽啦嘎啦全都抠到了。反库伦僧有这个底，徐良中的是毒弩，要没人给你治，正当午时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就是现在你死不了你也昏迷不醒啊，我抓你还费劲儿吗？你看这块就是五万峰一户人家，很容易被人发现。昆仑僧一看别地方没有，心说能不能藏到这家，起码也能打听打听。没想到刚到门前，看着房叔安脑袋露出来了，啊！冤家路窄，来呀，给我围了！哗！小老道过来把这所庄宅就包围了。昆仑僧在外面手托大铲，是破口大骂：“徐良啊，你小子在这没在这？你出来！”谁把你救的？贫僧跟你们完不了！房叔安反手把大门关上，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 我这个老兔奶奶可太不是东西，怎么他来了？干老，你看怎么办？ 徐良也一阵紧张。你看为什么呢？徐良胳膊没好啊。现在还有点麻木，抬都费劲儿。面对强敌，一点取胜的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到如今也就得豁出去了。徐良手提金丝大环刀就要往外冲，武万峰也替他们着急。哎，等等等等，三将军，别，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爷儿几个的锐气，你们绝不是他的对手。那昆仑僧那什么人物啊，人中的剑客呀。这么办吧，既然事儿出到我家，我劝说劝说您认得他。哎，过去都是一个门户的，怎么能不认识呢？我在闯荡江湖的时候，他还是莲花派的小派主，后生的门长啊，我看看吧。就这样，武万峰硬着头皮把门开开了，离着挺远，一抱拳：“高僧，数载不见，您挺好吗？老朽有礼了。” 阿弥陀佛。 昆仑僧怪眼冤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没认出来。施主，你是哪位？高僧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五万峰都想不起来了。 昆仑僧想起来了，哎呦，老五头， 双枪大将啊，我们都一个门户的。但是昆仑僧也疑惑，怎么徐良在他家呢？甭问，是被他给救了。他把大脸蛋子一甩，倒背大铲，高声问道：“吴老剑客，咱别的话先都别说，就说眼前的，您跟徐良认识？ 哎，有一面之识吧，当年打过交道。 跟房叔安呢？哎，那刚认识了，老熟人了。”吴老剑客，贫僧这次就是捉拿他们而来，望老剑客帮忙，赶紧把他们抓住交于贫僧，不知意下如何？ 哦， 是这么回事儿。大和尚，我五万峰老而无用了，我说话呀不顶个屁，但是咱们是老熟人了，又都是一个门户的，不知高僧能听我一言否？ 那么老剑客有话请说吧。 高僧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不要得理不让人呐。不管你们谁是谁非，徐良已经身受重伤，跑出八卦寺向金灯镇，也就算了吧，你何必穷追不舍呢？你看你都追到圈外头来了，到了我的家门口了，未免有些过分。我能看着你在我家这抓人瞪眼不管吗？不然的话传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高僧，看在老朽的份上，高高手就饶恕他们吧。换句话说，离开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你随便。不知高僧意下如何？呸！万僧，你活腻歪了，你管得着吗？徐良是我的仇人，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这个房叔安又损又坏呀，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扒了他的皮，抠了他的眼，抽了他的筋。房叔安一听，把大脑袋探出来：“你放狗屁，放嘟噜屁！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你看他还紧对付，那能打不起来吗？”昆仑僧越说火越大呀，吴万峰，看咱们都是熟人，你赶紧给我闪退到旁边，不然贫僧对你可不客气呀。昆仑僧，你真是翻脸不认人呐，你是不觉得你武艺高强，以大压小，你就忘了我姓武的也不是好惹的。孙儿，给我抬枪。把双枪给他抬来了，两条枪，四个枪尖。吴万峰接双枪就要动手，徐良把他拦住：“老人家且慢。”为什么拦他？徐良心里都有数，吴万峰绝对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你说老头招谁惹谁了？人家在这一养老有多好，就因为自己这一来给人带来这么些灾难，叫着于心不忍。所以徐良就不叫他过去。这五万峰那是红脸的汉子，老头性如烈火，往旁边一推，徐良：“范将军你甭管，把他交给我了。”飞身往上纵，大战昆仑僧。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幅画，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双枪将五万峰，性如烈火呀！别看上了岁数了，老头还不服老，手提双枪是直奔昆仑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但五万峰的能力比昆仑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你不服气儿，这玩意儿不行，力量上敌不住人家，招法上没人家高。这下五万峰吃了大亏了。徐良一看不行，在后边就喊：“老人家，请回来，让给我。”徐良这话也出了口了，那也出了事儿了。啪！让昆仑僧一铲正拍到五万峰脑袋上。可叹吴老剑客是当场毙命，他的两个小孙子吴国南吴国北抄起两条杆棒撑撑就上去了。还我的爷爷，那不是白送命吗？没等徐良把他们拉回来，双双死在昆仑僧手下。三具血淋淋的尸首横躺竖卧，把徐良气得眼前发黑呀、啊！这个娃娃绿球球的昆仑僧，我跟你拼了！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就闯上来，昆仑僧哈哈大笑：“徐良啊，丑鬼！”该着你死在贫僧的手中，谁也更改不了。小辈，今天你还想活吗？五万峰就是你前车之鉴，拿命！这家把160多斤的大铲抡开了，就下了毒手了。徐良呢，膀子受了伤了，这玩意儿太别扭了，抬不起来，半身还有点发麻，你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全靠着右胳膊。本来徐良就不是昆仑僧的对手，这样一来更被动了，让昆仑僧逼得刷刷刷身形倒转了。老心儿可就冒了汗了，就脚这两条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成一个了。徐良一看不好，一边打着一边喊：“方叔啊，方宽方宝，你们快些逃命回店房送信，快走！” 干老啊，我哪是那种人呢？您老人家在这玩命，我能忍心走吗？我们是跟您要活活的一块，要死死在一起，他妈的跟他拼了。房船提小片的往上一闯，让昆仑僧铲里夹脚正蹬的老方屁股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溜滚。方宽方宝干脆到不了眼前呢。哎呦，这一二四个的处境是极其危险。正在这时，五万峰他们家的门楼上头蹲着个人，这人抱着肩膀在这看乐子，一看徐良他们真顶不住了，这人乐了。哎呦，这一乐这难听啊，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我说别打了， 你也算活到时候了。 他 徐良打电步跳出圈外，昆仑僧倒背大禅师抬头观瞧，一看门楼上这位周身上下一身青，这青袍子是又肥又大，往脸上看清水脸，白里套青，青里套白，是散发披肩，用皮条子勒着散头发，腰里扎着根布袋，背后背着口宝剑。徐良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飞天魔女龙云凤。就这位活魔什么时候来的不清楚，在前文书咱说过，大闹三教堂这位也参加了，后来呢跟徐良他们告辞走的，他跟徐良他们没什么感情，他的目的叫整死白云瑞，因为这个事情跟徐良曾经闹得不睦，现在也说不上他是朋友啊还是仇人，见着他也不知是高兴啊也不知是惧怕。就拿这次来说，这位出于什么目的来的谁也猜不清楚。再看飞天魔女双腿一飘跳下门楼，晃晃悠悠来到徐良近前，又看了看三具尸体，呲牙一笑：徐良，我老人家来了，你是高兴啊你是反对 啊？老人家，我怕的就是您。 徐良也会说瞎话，不得不这么说。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本来吧，我想办我的事情，可是可巧遇上了，又不能不管。徐良，你们先闪退一旁，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给你们帮个小忙，把他秃头摘下来。房叔安一看这组人就得利用，哭通就跪下了：我的老祖宗啊，老祖宗啊，您都把我想坏了，您了不在的时候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嘿嘿，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就是见义勇为，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您看我们正在难中，您老人家赶到了，您要替我们解围，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猴崽子，你这叫嫁鹰啊！哦，紧给我打溜须，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要说多了可就假了，给我滚。 是了， 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心里听这话挺舒服，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大和尚，认识我老人家吗？ 阿弥陀佛，你飞天魔女吗？ 是我。昆仑僧，你们挺不仗义呀、啊、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我就不清楚，其实什么事儿瞒不了我，你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还有什么那个武圣人于和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困住白云剑客夏侯仁， 打赌击掌，十日破阵，有没有这事儿？有。好嘞，那我听说的就不错了。你们不仗义在什么地方？不是凭真本领。要是换我呀，咱们指定个日期，找片开阔地，咱们好好比比，一对一，或者是二对二，是软攻，是硬攻，是轻攻，咱随便来。只要用能耐把对方给制服了，那才叫高人。什么弄个楼啊，摆个塔呀，要不摆个阵呢、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阵得一块被消灭。龙云峰，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呢？我看这事儿不公平，我打算拔刀相助，给徐良他们帮忙。 你也配？拿命来！ 这昆仑僧啊，像个疯狗似的，晃大铲就上来了，唰就一铲。 等铲落下去，再一看，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去。那龙云凤的身法也特快，他把银牙一呲，昆仑僧，今儿个你算活的头了，你来看，嘎嘣铲来了。从他背后撤出那把名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把大宝剑一晃，是直奔昆仑僧，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人家龙云凤那在十几名杰出怪手之中名列前茅啊，论武艺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那么不丁点儿，那昆仑僧还没挨上班呢，那两个人动手他哪行啊？尤其今天龙云凤是手疾眼快，打起来格外的勇猛，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昆仑僧就有点盯不住了。昆仑僧一想，不好，我呀跑吧，别在这儿吃亏，有能耐你跟我进战。想着这，虚晃一铲，扭身就走。结果他想错了，第一个龙云凤不能放他，第二个徐良、房叔安这些人那都不白给。此刻山西燕徐良把金丝大欢刀交到左手，你看左膀子虽然发麻，拎点东西还可以，把右手腾出来了，徐良就瞪出一只镖来，扣的手心在这等着呢。昆仑僧刚往东边这一纵，徐良一刀手，这只镖就出来了。再扔这只镖前，徐良啊心里都主告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我打镖向来没落空过，希望这一次准上加准。其实这是多余的，徐良打镖是够准的、一刀手，这只镖正揍的昆仑僧脑门子上头，这家打这个结实劲就甭提了、就见昆仑僧的身子一晃，这时龙云凤就到了，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方叔安利用这个机会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七尺咔嚓砍了十二刀。这下他可算出了气了，方宽、方宝恨得牙根痒痒，也过来给他来了一顿，每个人身上都崩了不少鲜血。那些小老道一看啊，高僧死了，他们不敢在这儿待着，哗 扭头就跑，见武圣人送信儿去了。这都无能之辈，谁追他们干什么？哎呀，大家心里头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拎着耳朵，把昆仑僧这大肉脑袋举起来了。老娘，我叫你恨，你想的他妈有今天了吗？这脑袋我得烧回去，给死难的各位好祭灵。说着他把昆仑僧的僧衣刺啦撕下一块，把脑袋包上，掖到裤腰带上了。众人转身谢过龙云凤，龙云凤一摆手，算了，徐良啊，你多余，你非得插手给他一镖干什么？不然的话，我手起剑落，他还活得了吗？ 是老荣家，我太恨他了，我就怕他跑了，所以我才补了一镖。 往后我动手的时候，你不要插手，多此一举。 是是是，徐良一看他挑理了，就怕这位翻脸。 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翻脸就不认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不高兴，你得紧捧着他。徐良把镖上的血擦净带到怀里头， 老人家能不能跟我们赶奔马家店跟老少的英雄见一见？ 嗯，可以啊。都谁来了？徐良把来的这些人姓名通报了一遍。 嗯，还行，其中没有几个饭桶。 要按说这些人头挺齐呀、啊，怎么就破不了四象金灯阵？ 哎呀，老人家别提了，是这么回事。 徐良把详细的经过跟龙云凤一说，龙云凤乐了，哈，这别怪旁人，怪你们事先太马匹了，如果有所准备也不能吃这么大的亏呀。当然了，打仗就得死人，光说人家死自己人就不死吗？岂有此理呢，都得死。至于王元呐、万年古佛呀、鸿飞哈坤等人，这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拿我来说吧，既想给你们帮忙，就得把死字扔在九霄云外。至于那条锁链，你们放心，别的宝剑砍不动，别的刀伤不了他，他可扛不过我这口宝剑去。看见没，我这柄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呢，是专门砍这五金的铁链。徐良啊，这么办吧，我这阵高兴劲上来了，你们跟着我进阵吧，马上闯上五星昆仑绝命台，把吓唬人就给救了。几个人一听啊，心里说这位可够狂的，你说的太轻巧了，马上就破阵哪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上百名剑侠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都没破了阵呢。但是你还别说这不字，你要一拦他的高兴他就翻脸。房树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哎，老人家，我看这样行不行，有账咱不怕算，我们跟武圣人于和打赌击掌十日破阵，现在刚开始，这时间呢还挺从容，是不是咱们一块儿先回店房跟大伙见见面，看看那几路情况如何，好做的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请您老人家破大阵，您看怎么样？去你娘的，你害怕了？你不同意我去破阵？没那意思，我哪能有那种意思，我是怕您老人家累。方叔安，我可告诉你啊，耍心眼跟别人耍去，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觉着我太狂了？你认为我有点吹牛？你们那么多人破不了阵，我就破不了，是这意思吗？没，老建哥，我要有那个意思。建设、马踩、车压、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算了，但愿如此。哎呀，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不通人情。徐良啊，你这膀子老不敢动，还是怎么回事 啊？我受了伤了。 哦，就你刚才说中了毒弩， 一点不假。 哎呀，这么办吧，咱两不耽误啊。你呢，带着这俩孩子，叫什么？ 方宽、方宝。 哎，你们仨留下，你看看这尸体横躺竖卧的，不好看呢。特别是老五头，帮了回忙，三口人全搭上了。咱们觉得于心不忍，你们找来敲镐呢，刨几个坑，把人家尸体掩埋，留个记号。不管人家里有什么东西吧，给人家规整规整，锁好了。将来有一天你们胜利班师，奏明皇上啊，开封府的包大人呐、啊，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是给修坟那是立碑呀，那你们的事儿咱就管不着了。我看你们就处理善后，然后呢，小梁子带着俩孩子回到马家店，再去探问那些情况，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无关，我现在是非进镇不可，我一个人道路还不熟悉，得带个向导。我看方叔安，你就跟我去吧。 没明白。 方叔安一听，我算他妈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好容易在镇里跑出来，叫这位狗死鬼又给我带回去了。但房主还不敢说不字儿， 因为太好了。 老建哥，我也想进镇呢、啊、我要跟您老人家去，那我求之不得呀。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爱金似金，爱玉似玉。我跟着老剑客走这一趟，我这能耐就得长不少。 行，别说了， 白话什么？你到底愿意跟我去？愿意，太愿意了。 好，收拾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起人。 徐良想说什么，房叔安冲着徐良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的爹，您别说了。这位是消息，不定哪阵就犯劲儿，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得了。但盼着他的闭月修光扫魔剑能把锁链砍断，救了吓唬人，那不谁不高兴？要说房叔安这人真不含糊，到了现在也真豁出一头去了。徐良呢，确实也去不了，一个伤啊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徐良留下处理善后，然后跟房叔安、龙云凤约好了马家店不见不散。安下徐良他们爷仨不说，单说龙云凤带着房叔安起身过了河，赶奔四象金灯镇。房叔安一边走啊一边打主意，心说我怎么转着圈能把这位劝得活了心别去呀。他说别人准备的不成熟，我看这位毛光当的比别人还厉害十倍，这大白天就进阵，哎呀，这可太不把握了。但是方叔安呢可没坏心，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镇里的情况。老人家，如果说那个夏翠娘也好，他那些帮凶也好，就像昆仑僧这样单打独斗，那您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啊、谁也不是您的对手。但是那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全是弯弯道，这镇里头还有炮呢，那个神仙难躲一溜烟的，那王元老剑客那几位就死的炮下呀。我宁可注意那冒烟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咕咚要一响，咱二位全得归位。 说的是。不过你放心，他有千条妙计，我老人家有一定之规，想不让他打上他就打不上， 是吗？哎呀，那样的话那我可就放心了。 正当午时，他们俩进了西山口了。方叔安一看呢，不进阵干脆就不行了，这逼命的在后头逼着呢。老方一横心，把小片刀晃动着在头前带路， 快了，大概从这再往里走啊，五六里地就到了五星昆仑绝命台了。您随我来， 掏钱带路，别说别的。 哎， 刚拐过一道山嘴，就听见锣声响亮，两人不敢走了。两旁山坡当间是一条道，再看从山坡上树林后面石喇子的后头冲出五六十人，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阴光大法师古月和尚。他也是奉命在这守大阵的。这古月和尚往对面一看，就来俩人，头前那位挺大个脑袋，那不房叔安吗？后边那是谁？他还不认得龙云凤。 房叔安一看是古月大和尚，脑瓜子嗡嗡直响啊！我老剑哥，我向您介绍介绍，这和尚比昆仑僧还不是东西。要没有他，昆仑僧夏随良以及他们那些爪牙早就叫铡刀给铡了。就是他砸囚车皮木龙把这帮人给救的，现在朝廷就要严拿他，他是最主要一个犯人，要活的还不要死的，等着取他的口供。但这老家伙能力还大，老剑哥你可得留神。 你说吧，要活的要死的？ 活的呗。 好了，你就瞧好。卢云凤往下一哈腰，直奔古月和尚，把手中剑一晃，这山谷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唰唰唰，夺人的耳目。我对面这出家和尚是古月吗？弥陀佛，你是何人？飞天魔女龙云凤。